Thank you. Hello， 各位冲师，大家好。没想到会用这种方式跟大家见面。大家虽然没有看到我的脸，不过你们应该还记得，在20万 Q&A 中，有人问了 VTuber 的事。我当时呢说要研究一下，跟大家报告，小编就帮我准备了这些。但老实讲，其实我现在还是不太懂。我没有想到。今天这个毫无预警的线上演唱会，结果各位同学，我真的是败给你们了。上来的速度跟人数啊，比平常上课还要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说到 VTuber， 我听说有一些前辈 VTuber 已经在播报新闻了。小编呢帮我准备了一些自我介绍，让大家更认识我。先来看一下好了，他们现在看得到了吗？看到。 Introduce 啊，没有啊，我只有看到 Introduce 啊。欸，这个手动起来，我的手的姿势怎么怪怪的？好，来来一来，大家虽然还没开始唱，可以开始摇了。我的名字叫聪尼斯坦，我的性别是聪，我的降临日是5月10号。哎，你们没有换到对不对？换就是应该5月17号嘛，这是上礼拜准备的。不过没有关系，没关系，我想各位歌迷，都可以了解。我内心的年龄只有18岁，我的身高跟聪一样高。我的老天啊。好，所以就这样子一个自我介绍嘛。还有。哦，然后呢，我喜欢的是剪掉系统，我不喜欢直播的封面。喜欢的新香料是葱、葱花、葱段、葱丝。简单的来讲，就是葱的各个部位，通通都可以。我这么有气质的 VTuber， 我最喜欢的文学作品就是《咆哮山庄》。我最喜欢的影片是立法院的 IVOD， 这个介绍完全错误。我最讨厌看立法院的 IVOD， 每次看到都快吐血了。我的必杀技叫做冲击波。什么是冲击波？我的老天啊，你们到底要恶搞我到什么程度？什么是冲击波？好，没有关系。好 ，OK， 我们看完了我们小编恶搞我的一些介绍以后啊，一开始我本来想说就直播上唱一唱，我真的不知道小编给我搞了个什么歌回，还要我开歌单，真是太离谱了。不过呢，听说 VTuber 界有些前辈啊会唱一两个小时，我可以跟大家清楚的保证。绝对不会唱那么久。而且呢，大家千万不要宣传这个档案，直播后会销毁。那侧录的一律枪毙。大家现场的人且看且珍惜。好，前面的该说的都说完了，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说要唱歌也是真的要唱，那就来吧。就我进入我们今天歌单第一首，今天晚上我们就不要管什么不法官说罪，给过的订阅通通不准收回，让黄大炜把你我都灌醉。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 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制造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猜，最好最坏都猜，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你爱得太晚，又走得太快，我的心你不明白。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制造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我梦到哪里你都在，怎么能忘怀？你那神秘的笑脸， 对不起，少唱了一句，完全唱不上去。我彻底被小编冲咖，我刚才已经喊咖哥了，现场的人完全不理我的指挥。现场的人真的是太烂了。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 来宾，请掌声鼓励。最后那个卡拉带有问题啊，歌跟词根本对不起来。好，大家给几个灯啊？大家给几个灯啊？一个，两个。小编，你把三个灯以下的现在全部都背掉。三个灯以下全部都编掉，把他踢出演唱会外。现在我们有这个权限可以做这个事吗？ 今天没有， 今天没有这个权限。 老师聊天室都说很好， 不要再安慰我。 我已经看到大家的评语了，各种酸言酸语，好，没有关系，今天既然有演这个勇气开线上演唱会，我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你看我都有诚意，我今天整个嗓音是呈现沙哑的状态，我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大家就知道我为什么啊，我该怎么讲呢，好，没有关系，在介绍第二首歌以前，请让我喝一口水，休息个20秒。 没关系，老师可以慢慢来。我今天是一个很长的夜晚。 没有，这个夜晚绝对不会很长，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完了完了完了！我已经开始后悔了。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没想到，哎，我的心痛竟是你们的快乐。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心如刀割》，skr skr。我的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触摸着你的心，竟是透明的，你的悠然自得，我却束手无策，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的唇角藏到一种苦涩，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是真的随他走了，就在这一刻全世界伤心角色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的为你爱了，你是真的跟他走了，能给的我全都给了，我都舍得，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歌。我却束手无策，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是真的随他走了， 刻全世界伤心角色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的为你爱了，你是真的跟他走了，能给的我全都给了，我都舍得，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 好了，现在大家应该知道要怎么给灯了吧？知道怎么给灯了吧？好，为什么会唱这首歌呢？这个没有办法讲，哎，真的没有办法讲，完全没有办法讲，无法解释，哎。其实大家平常看我好像。在你们可以看得到的地方，是一个很坚强的男人。其实我的内心是非常柔软的，所以常常会觉得心被刀割了，人生太沧桑了。所以今天晚上会选这首歌。好，两首差不多了，因为时间呢跟版权的关系。好，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这个档案好100%。一定会销毁，再讲一次，侧录的直接拖出去枪毙。好，好，睡了睡觉以后，我们下礼拜一晚上开始见。 哎，好像有人在喊 uncle 啊 ，uncle。我们现在在这个录音间里面，我们的小编假装一直在喊 uncle， 哎，这完全是一个欺骗社会啊！想以为随便喊两声 uncle， 我就会 uncle 被欺骗。 我串通聊天室8500个人 啊！ 现在聊天室有8500个人，我们已经跟他串通好了，大家都说要喊 uncle。 现在里面有8500个人。我的老天啊，唱成这样还有8500个人在听，好好好，非常感谢哈，大家今天晚上唱成这个样子，竟然还有 uncle， 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老师做任何事情哦都是有准备的。好，最后一首，虽然很想忘记唱歌这回事，可能从今天晚上开始会被笑一辈子，但。今晚你们都是刻在我心里的名字。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赶上的影，越无法抽离而已，觉得没刻骨铭心，只有我自己好不容易交 真心的勇气。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刻在我心里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和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握着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你继续翱翔，还有我为你坚持。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彼此，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坚持，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一次。 这首歌大家听得出来，卢广仲的调 key 我是完全唱不上去。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很喜欢这首歌，理由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爱应该是自由的，任何的爱真的都应该是自由的。但是呢，有一群朋友，他们要享受这个爱的自由的时候，过得会比人更辛苦。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这个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在立法院坚持这个价值，即使面对 非常非常保守势力的反扑，我还是会选择跟他们站在一起。好，对不起，我平复一下情绪。好，我们每一件事情哦，或多或少，我觉得都要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小编为了要让我这个线上演唱会可以履行我的承诺，所以呢，去申请了公开传输权，也让大家认识不同的创作会有不同的著作权保障。创作者当然要捍卫自己的权益，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来一起尊重创作。好，唱歌的部分真的就到这边了。今天真的只有找到这三首歌的公开传输权，我非常有诚意，开了大概十首的歌单给我们的小编，争取不到公开传输权的全部都是找小编算账。我今天晚上要狠狠的借这个机会报个仇，所有的怨念请全部都灌输在小编的身上。好，唱歌到这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礼拜的 overview。 大家现在看得到吗？好，大家会喜欢这个模式来讨论我们的立法院吗？24场通告，8场野台开唱，8场春酒，4场线上开唱，4场团练，开这个 overview 的小编，等一下演唱会结束以后全部拖出去枪毙，开说玩笑。职业歌手也没有这样唱的，这个唱大概大这个职业歌手这样唱大概就挂了齁。今天可以开盈利模式吗？ 我们没有开那个广告盈利，但是他那个 YouTube 自动是可以抖内的。 哦，对不起，我们今天没有开广告盈利，但是还有这么多朋友上来抖内，这个3290元 Sam， 我不晓得该怎么讲。3290元可以去买很好的演唱会的票，我老天啊，我感动的都要哭了，冲着这3000，冲着这么多抖内，我真的应该多唱几首。馆长捐3000，突然好想你，馆长，不是我不肯赏光，但是这真的有公开传输权的问题，连清唱可能都会有问题哦，所以请馆长见谅见谅见谅见谅。好。今天晚上呢的线上演唱会，可能让大家非常的惊喜又非常的惊吓，但是呢希望大家离开直播室以后，千万千万不要不要不要帮我宣传 VTuber 聪明司机的事情，这个今天晚上发生在这个直播室的事情全部留在这个直播室，发生在这个直播室的事情全部留在这个直播室。我希望大家真的要帮我宣传的是在每周一晚上8点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立法院，我们的立委诸公到底在冲啥会。监督的路上有你有我，我们一起努力打造更好的社会。 老师现在10000人了，可以感谢大家一下。 现在已经破万大台哦。演唱会要结束的时候破万大台，我的老天啊，你们这群人为什么上课没有这么认真啊？好，非常感谢大家，我心里的感动已经是无法言语了，我真的很想再多唱几首给大家听，但是呢我真的法律上不能，不是我不愿意，唱了再难听都已经破万大台了我还不唱，但不行，我一定要遵守著作权法。我相信现在在直播室里面超过10000名的来宾，大家会充满了完全可以谅解，完全可以谅可以完全可以谅解一个这么守法的人，我一定要尊重著作权，不能再随便唱下去。我没有骗大家，小编只弄到了3个公开传输权，其他去申请授权的完全已读不回。 然后今天晚上真的，今天晚上的演唱会的直播就到这个地方。然后从明天开始，从明天开始，我们来继续的关心台湾的公民社会打击不法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权贵诈骗的扫得干干净净的大家拭目以待。从明天开始，从明天开始，我打算要把那些参与诈骗说谎的一群混蛋我会一个一个揪出来给大家看请大家拭目以待。好，我真的今天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大家，我今天晚上真的不能再下去了。下一次唱歌我可以很郑重的跟你讲，不会有下一次了，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我唱一次就被冲康冲成这个样子，嘿，你把我灌醉，重唱，可以重唱，好，最后一首，感谢大家的歌再重新唱一次，最后一次重唱一次，你把我灌醉，来，音乐进来，你看，小编整个在脱胎。啊！现在小编呢？他完全没有准备到我竟然会突然来这首，因为都已经破万了，破万了就让我再把大家灌醉一次，嘿，用我的歌声把大家灌醉一次，嘿。 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爱让我变得看不开，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猜，最好最坏都猜，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你爱得太晚，又走得太快，我的心你不明白。爱让我变得看不开，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 我又撒上了一句。你看，你有看到，你有遇过这么诚实的歌手吗？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 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莅临这场线上演唱会。聪妮啊，聪妮时期，在这个歌声中跟大家说声晚安，拜拜。